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长安大戏院，长安大戏院， 听众朋友，中国戏曲学院的青年教师王彩云举行了一场京胡独奏音乐会。今天呢，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场演出的实况录音。 青年京胡演奏家王彩云，1985年考入黑龙江省艺术学校，主修京胡专业。1991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，1992年又考入了中国戏曲学院音乐系。1994年进入研究生班学习，毕业后留校任教。1998年又接受了中国音乐学院的邀请，任中国音乐学院民族器乐系的京胡专修课的主课老师。多年来，他除了辛勤的教学以外，还活跃于舞台上，比如参加了很多的重大的国内外的音乐演出活动，比如国庆50周年的献礼演出，2000年北京国际音乐节的民族器乐的专场演出，在2001年他也参加了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。王彩云，他还作为文化使者多次的到台湾讲学，同时还参加了去新加坡、日本、法国、德国的出访演出。由于他精彩的技艺和深厚的功力，再加上他对音乐作品的准确的理解和体现，所到之处受到了国内外的广大观众欢迎。好，朋友们，下面音乐会的演出将正式开始。首先请大家欣赏《万年欢》。这首乐曲体现了一派节日欣喜的气氛和万民欢腾的热烈场面。演奏，中央民族乐团管弦乐队的艺术家们。好，下面请大家欣赏《万年欢》。 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京呼独奏曲《琴韵》，这是一首非常抒情的乐曲，演奏者采用了大统京呼的音乐特色，表达出一种深深的情思。 请欣赏金湖独奏曲《柳青娘》。这是根据同名京剧曲牌改编而成的金湖独奏曲，意在通过柳青娘这三个字来描绘出一位婀娜生动的少女形象。 亲爱的朋友们，演奏和演唱就像一对孪生的兄弟，可究竟谁是哥哥谁是弟弟呢？那就无从考证了。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京剧演唱传统京剧《探阴山》选段，演唱者孟广禄先生。 Thank you. 天上飞动了不是天天放头把汗水握在江边，可怜他推断不远小仙，可怜他断不喷又被人看，可怜他扎驸马险些遭难，可怜他被他斩下林头，又不点一点那你的点哪个 请大家欣赏一段京剧演唱，传统京剧《穆桂英挂帅》选段，演唱者李胜素。 为大家演唱《流水》选段，谢谢。 请欣赏传统京剧《法场换子》选段，演唱者是于魁智先生。 谢谢大家。接下来再为大家演唱一段传统京剧《三家店》选段。舍不得老娘破了头，娘生儿连心肉，儿行千里牡丹丢，儿想娘生难口愁，娘想儿来泪双流，眼前的红雨坠落在西山后，叫一声姐 亲爱的朋友们，下面请大家欣赏京胡协奏曲《白蛇传》。这首乐曲是根据同名京剧的音乐以及京剧的情节和音调创作而成的。这首乐曲表现了白娘子对于爱情的大胆追求和执着，以及和封建势力的代表法海和尚的英勇斗争，从而讴歌了中国古代妇女的勇敢和善良，以及不屈不挠的进取精神。全曲共分五个乐章：一、游园相爱；二、端阳惊殿；三、水漫金山；四、断桥情愫；五、倒塔团圆。 Thank you. 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形容书画家的功力，可以说他是力透纸背；我们形容歌唱家的功力，可以说他是余音绕梁。我想欣赏了半天王彩云的京胡演奏会，我的感觉是他令我荡气回肠，流连忘返。我相信大家会同意我的观点的。好，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首《夜深沉》。这是一首广大观众非常喜爱的作品，也是一首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。它是根据京胡组曲《虞美人》中的第五章创作而来的。起作者大胆地把传统的单一板式发展成行板、快板、小快板、舵板、急板等多种板式的大型曲牌，因此使得这首乐曲更加优美、深沉而流畅，显示了作曲家的深厚的功力和独具匠心。